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本市今天中午到下午的天气晴朗，光照充足，大气透明度好，气温上升速度快，最高气温有望达到冰点以上。那中午前后的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但是今天偏北阵风可以达到5到6级，应该注意防火防风。那具体的天气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达到5、6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9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能见度不错，比较适宜交通出行。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说房地产法律纠纷问题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李松律师。李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说一个目前呢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事儿哈，就是原来啊大家可能认为，比如说在夫妻关系的存续期间哈，如果出现了一些债务的话呢，肯定是属于这个夫妻共同来承担的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呢，由于它法律规定呢还是有一些漏洞啊，因此呢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慢慢凸显出来，也引起了一些矛盾。比如说有些大的公司哈，可能他一些老板他完全这个是丈夫他自己运作的，借了好多钱，然后最后呢破产了怎么样，然后呢这个钱最后落到呢这个夫妻共同来还来偿还，这个就完全不公平的，最后弄得这个妻子就完全是懵的，没怎么着就一身的债务就担上了哈。 对对对。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最近在1月18号的时候哈，最高人民法院呢又出台了一个就是新的规定啊，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又出了一个3条。那么从第一条第二条来看呢，跟原来老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从第三条来看呢，确实好像更加的细化了。 对。 把这个漏洞呢给补上了。 是。原有的规定呢，只要是夫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借的债务，原则上都会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 对。 现在的规定呢，是一方借的钱，只要借的这个钱超出了夫妻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如果超出了这个标准的话，都认定是个人债务。这就是现有的规定。 和原有的规定的区别。 是的，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一个例子啊哈，就是那个李军和张娜他们那个事儿哈，这个李军和张娜呢他们是一对夫妻，后来呢这个张娜呢背着李军哈，然后外面借了好像是500万吧，然后呢年利息呢就20%，最后呢公司破产了，然后房子呢当时是做的抵押的，后来呢这个房子人家要求呢要给卖掉清还他的这个债务哈，最后呢这个李军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一大笔债务就缠身了，对，但是后来呢经过这个调查呢，实际上这个债务呢跟他的丈夫李军呢是没有什么瓜葛的， 对 对 啊，是他妻子 的个人借的 啊， 用于公司的经营，和朋友开的公司嘛， 对 公司的经营， 所以、这个、 也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对，所以这个债务还得他妻子李娜自己担着，是吧，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时他们在结婚的时候买了一个房，这个房子呢等于是李军就丈夫人家家里边付的首付， 对，他借这个钱的时候还把这原有的房子做了一个抵押， 对，做了一抵押， 还不了钱，人家肯定这个债权人要拍卖你这个房子， 对， 这个房子又不是说张娜个人的， 对， 是和李军共有的这个房产， 是的，所以经过这个调查呢，最后说这个债务肯定是张娜自己还，跟李军没关系，但是这个房子刚刚咱们说的比较快哈，最后再说一下这个房子最后怎么定的， 这个房子啊，因为你设立虽然是夫妻共有，但你设这个抵押权的时候是把这个整个的房子那么设了一个抵押权，那么到时候拍卖的时候呢是应该因为你这个房子是房子的全部部分嘛，那么拍卖的时候，那么由于你这个房子设了抵押权，在拍卖以后应当整个的房子先优先偿还这个债权的这个债务，那么当然作为对于李军来说呢可能是不是特别的公平，那么他如果想主张权利的话呢，他可以另行起一个诉，就认为债权人呢和他的妻子设定这个房子的抵押权侵害了他的利益，确认这个抵押权合同无效，或者是要求予以撤销，如果撤销了或者是无效了，那么这个抵押权就不存在了，那么他的这个50%的这个份额就保住了，这个呢就要看看这个债权人对于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呢它是登记在张娜的个人名下， 对， 肯定下边写的是一个单独所有，所以在设这个抵押权的时候呢没有经过李军办理相关的手续，那么这里边呢就要看看债权人有没有是一种恶意，什么作为一种恶意，说明知是夫妻共有财产你还单独找张娜做这个抵押，有没有这种过错， 或者就是说这张娜，我估计恶意不恶意先搁一边，他可能也不太懂，他觉得好像这个房子呢就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他就有权跟别人去做抵押或怎么怎么样的， 我觉得他夫妻共有这个呢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这个房子毕竟是在夫妻存意间一块购买的，只是单独写了他的一个人的名字， 对对对， 他只是说呢 怎么样 干这个事呢他不需要他的丈夫来配合，因为房产证登记在他个人名下， 对， 他自己就能和债权人办理这个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 这胆儿也太大了， 所以呢他觉得呢这个事自己能办，就没有给李军说，你给李军一说借那么多钱又得拿房子做抵押，李军肯定不干呀，他这个款也借不了，这房子也设不了抵押了，所以他觉得可能会坏了他的事儿，他就没说， 没说， 实际上张娜肯定是有过错的， 对， 这是肯定的，现在关键是债权人对这些问题他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如果这个债权人是知道的，那么他设这个抵押就有问题，如果他说他我不知道，这个房本写的就是这个张娜的个人名下，我就认为是张娜个人的房子啊，所以我就一块儿双方就办了那么一个抵押权登记，那么这时候你就不好把这个合同打无效掉，这时候李军可能就要吃亏了， 对， 反 正最后还看他们的诉求是什么，看两个人到底是怎么打的这个官司啊， 对，这个呢就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了，看看这个小额贷公司是不是存在一种恶意啊，这个债权人， 好的，那实际上呢刚才咱们提到的啊，就是最高院出的这个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的问题的解释哈，您觉得在这个时候啊，就是1月18号哈，这几天就几天前啊，刚刚这个出来的，您觉得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吗？ 我觉得是对于现由于原有的规定，刚才咱提到还是存在一定的漏洞，这样的话呢就会使没有借钱的这个配偶那么陷入到这种债务危机当中去，我觉得呢对他呢也是不公平的，那么通过现有的规定呢就可以从债务形成的这个源头上可以杜绝夫妻一方背负债的现象发生，可以杜绝这种现象， 对， 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有效避免债权人因事后无法举证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也可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对， 就是有这个规定出来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债务是双方共同债的，你让两个人都签上字， 嗯， 可以督促债权人来做这个工作，避免以后发生纠纷，一方不认这个债务。 嗯， 所以对，其实对于债权人的保护也是有的，就是债权人意识到如果没有一方，只有一方签字的话，另一方是不背这个债的，这样的话呢，可以督促他让夫妻双方共同在这个借款合同上签字。 对，不仅是对债权人，同时对你的另一半， 嗯 啊，都是有一个这个督促的作用， 保障 的作用， 让双方呢都有这种法律上的这种意识， 对， 让没有背债务的这个配偶呢避免陷入到债务危机当中去。 是的是的，就像刚才您说，一方面呢可以从这个债务形成源头上啊尽可能杜绝夫妻一方被负债，嗯，啊这个带引号被负债这样的现象发生啊。 对 对， 对。 另一方呢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就是债权人呢因为事后无法举证证明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啊。 嗯， 对于这个保障交易安全和夫妻一方的合法权益都具有特别积极的意义。 是， 嗯，因为现在这个目前这样的社会现实哈， 嗯， 这样的事情真的是有啊有啊， 有 好些公司破产啦跑路啦什么的，最后呢一方在这儿就找人家吧，其实人家连知道都不知道，你说这怎么办？ 嗯 啊，其实你连累虽然说是你的夫妻的啊这个对方，但也有可能您的孩子什么家庭全完了。 是是 啊，这个所以这个事情真的咱们 关键就是这个债务谁欠的，嗯，谁来还。 对， 这也是体现了一种公平公正的一个基本原则。 是的是的， 是吧，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嗯，比如说男方欠的钱欠了一屁股债是吧，公司破产了，那你让人家对方让人女方承担这么大的债务，人家凭什么呀？ 嗯， 是吧，对人家不公平。 是的 啊， 嗯，好的，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这个二毛说了，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丈夫呢背着妻子自己开了股市啊，在单位呢没事的时候呢就炒股，因为呢单位是国企不太忙，结果呢赔了20多万 啊， 这时候他才告诉妻子赔了20多万这个钱怎么办。那么丈夫呢向妻子要钱去还这股市的钱，结果呢妻子不给，两人就打架，而且要离婚，如果离婚了这个钱算谁的啊，谁来还。 哎呀，这个钱的话呢，他是，如果这个钱呢，是妻子炒股是吧？是妻子去炒股，嗯， 丈夫背着妻子自己去炒股， 啊， 最后赔了20多万。嗯， 实际上这个丈夫实际上是这个他这个二十多万应该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是他个人财产。 嗯， 也就是他拿着夫妻共同财产去炒股， 嗯， 当然这个炒股看妻子知道还是不知道。如果妻子不知道， 他是背着妻子 啊， 他是背着妻子。 对，妻子不知道，那么丈夫擅自处分公有财产。那么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它是存在一种过错的， 嗯， 那么我觉得呢它是应该丈夫呢应该向妻子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嗯， 但是呢实践当中啊，一般你两口子不离婚啊，这些问题都不处理。 对 啊，不是说你丈夫拿着夫妻共有财产，你比如说做生意赔了，妻子就能让丈夫进行索赔啊，不是那么简单啊。 嗯， 如果这种是法律允许的话，那就这事儿就造成夫妻关系的不稳定了。 反正这种事情会造成的夫妻矛盾啊，什么吵架呀，闹离婚呀，这 也就是说大家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在夫妻存续期间， 嗯， 这种债权债务纠纷法院原则上是不处理的。 嗯嗯， 只有到离婚的时候法院才处理。 嗯，那比如说他们俩现在吵架吵得非常厉害啊， 嗯， 而且闹离婚，最后如果真的离婚了，那这个钱算谁来还呢？ 这个事儿 啊不好说。你比如说丈夫到法院说了，全部我赚了钱了，赚了钱以后还给你买什么卖什么东西呢？你回头赔了你又来找我，你这么一说， 二毛你这里边也没说这个钱他是从夫妻生活的生活费里拿的，还是他借的钱去炒的股？如果他借钱去炒的股的话呢，这可能还好说一点。 如果是借钱炒的股，那妻子不知道，又没有夫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我觉得就丈夫个人还就行了， 嗯， 不用妻子还。 但如果他从家里拿的，这就不好说了。 家里拿的，到时候你怕说不清楚，什么丈夫说这赚钱的时候你不说是吧？我赚了钱给你买什么东西了呢？现在赔钱了你又说，这个法院也不会认为丈夫有责任， 而且 这个风险公担。 对对对，就是可能这个就是有点气哈，因为呢，可能 实践当中我觉得这事儿法院不太好界定。咱客观说啊，咱刚才和主持人也是理论上来分析这个事儿。 对， 实践当中，如果比如说丈夫拿这个钱，只要他不是故意的去隐匿、去毁损，他用于投资，比如说去。赔了钱了， 嗯， 这东西一般你不太好追究他的责任。 对，他主要 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 嗯， 是吧？你要是存进，你比如说你要是存进银行破产了呢，举个例子，是不是上面也有责任啊？ 对对对，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像这个丈夫呢，他炒股，他的这个想法肯定也想赚钱。 炒股也是合法的呀， 对，是 不 一个是合法，另外他也是这个，当然有点投机的意味在里面啊， 嗯， 但他也想赚钱。那赚完钱以后， 嗯， 应该他也是用在这个家庭生活上的啊， 嗯， 你不能说他这个背着去炒股，然后赚了钱他就要去 做什么，这都很难说，所以特别不好决界定， 不好界定，关键不好。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个人觉得啊，反正赔了20多万，其实炒股赔了20多万还真不算什么， 不算 被套牢的哈，这有的是。所以作为妻子来讲呢，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 啊？对对对， 这个也做一个教训，两人共同呢来把这个事办好哈，别因此而打离婚什么。其实您打了离婚以后，这个钱到底谁还，真说不清楚。 这个钱反正我觉得司法实践当中想界定成丈夫个人来承担这块责任，我觉得也比较难。 哦，二毛他补充了一个，他说这个丈夫的钱是从他的丈夫的姐姐公司里借的。 哦， 而且必须得还呢。 那就是他丈夫刚才说了这个呢，由于他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他自己私下进行炒股。 他丈夫他妻子一点也不知道。 对，这个就是就按照新的规定， 应该他有 证据，按照新的规定就是个人债务， 因为个人债务 按照老的规定就是夫妻共同债务。 所以您这个补充特别重要啊，是人家妻子根本不知道，他在外边呢就偷偷借了钱，然后炒股最后赔了。那假如他们闹的哈，如果没离婚啊，那这个妻子咱们就共同还吧，这也没办法哈。如果感情还在，如果真是打的感情一点都没有，都发生仇恨了哈，因此，那如果离婚了，那我觉得按这个新的规定的话，应该还是丈夫还吧。 按新的规定的话，就丈夫自己来承担 啊，因为他有 因为 他有证据， 共同生活嘛， 对对， 是吧？自己借的钱嘛，尤其是以个人名义借的这个钱，所以应该是个人来偿还。 好的，另外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李松律师呢也拿了几本书啊，因为前些时候的李松律师呢曾经写了一本《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啊，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对各类的房产纠纷呢做了一些这个解读和分析啊，非常好啊，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房地产的法律大全，有什么事情的话，其实您翻翻书就能够找出答案来，特别好。如果您想要的话，您可以呢把您的姓名、电话号码啊。告诉我们，然后写一个要书也好，或写一个书字都可以，然后我们周一的时候会有关人员跟您进行联络啊，跟您商量怎么来寄书的问题啊，怎么来取书的问题啊。好，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意愿，可以呢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啊，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安居快讯呢看看有没有时间，过后以后呢咱们再看看有没有例子啊，再跟大家进行进一步的交流。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了，那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还是有请李松律师，咱们一起来解读啊。首先看说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最多，2017年啊，房产纠纷当中的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最为突出，主要涉及呢就是房屋买卖的定金或者是预付款难退啊，逾期交房，还有附加设置增加房款，违约支付这个违约金的支付等等争议的处理。在委托中介办理的二手房的买卖当中呢，也存在不少的纠纷哈，比如说一些市民的反映，房产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呢存在私吞房款、欺诈客户等等现象啊。 是，现在这个房产纠纷啊，现在在法院当中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啊，因为房产涉及到各个领域，继承当中的、买卖当中的、婚姻当中的等等吧，可以说是只要和老百姓的生活相关的啊，都涉及到房产的内容，所以这种纠纷就比较多。 是的，因为这个房产呢是每个家里边最大的一个房地产了，所以既然是最大嘛，可能大家就对它非常重视啊，非常关注，因此呢可能事儿也比较多，纠纷也比较多，所以大家， 但是最近二手房的确实比较少了，最近二 手 房 因为交易本身就少， 交易少了，原来16年和17年上半年的时候案件量相当大，那么现在呢由于房价呢趋于稳定， 对， 所以这种纠纷就少了， 是，这跟市场有关啊， 有关系， 但咱们不能因为说现在这个交易少啊，房子呢房价基本稳定啊，甚至有点滑落，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好像还不错，这是一个表面现象啊，一旦之间比如说房价起来一点然后交易量大了，可能这个案件又来 了， 所以咱们要防微杜渐，有些事情咱们要事先的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啊， 对对对， 千万不要出一些问题啊。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共有人一方卖房，另一方呢不知情，买卖是否有效？近年来呢，房屋价格呢不断上涨，而且速度飞快，在房屋买卖合同履行完毕之后啊，房价已经是增长不少。卖房人呢想提高房价，买房人呢不同意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纠纷，也常常会有共有人出现，那么请求法院呢确认当事人双方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屋到底该如何处置啊？ 其实这种情况特别多，就是卖了，把房子卖了以后呢，房价涨了， 卖方呢就说，比如说这个房子有其他共有人，他就说了，哎，这个房子没有经过我配偶的同意， 对， 配偶没签字， 找 夫妻共有， 找说辞呗。 对，这时候怎么办呢？发生这种纠纷，合同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合同能不能进行履行啊？这个呢，就看买受人在整个的买受当中是不是尽到了这种合理的注意义务， 嗯， 是吧？那么上次我处理了一个案件，也是配偶没有签字，但是呢，当时中介给那个他的配偶打过一个电话，当时在电话当中还提到这个房子里边的这些家具该如何来进行处理。哎，虽然合同他的配偶没签字，但是中介公司进行出庭作证，说当时给他沟通过，当时还涉及到对家具来如何进行处理，法院就认为。通过这个证明就认可你是双方共同来买房，你是认可的，所以呢，这个呢就需要我们的这个买房人呢就保留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对于一方共有人没有到场的情况下，你一定要事先做个什么录像啊，就是现在都有手机吧， 嗯， 你加个微信，通过微信里双方留个言， 嗯， 这都是很简单的，或者录个音，你把证据保存下来。 对， 虽然合同里他不在场没签字，但是你有证据证明他是知道且同意的， 嗯， 那么他就不好钻空， 就留一些证据， 留证据 啊。另外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有一些契约精神的哈，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您的合同已经签了，还是应该按这个合同走哈。 对对， 往往有的时候比如涨价的时候卖房人呢就事儿多了哈，降价的时候呢买房人呢又有点怎么怎么着 了，退房了 啊，退房了啊，所以这个会出现一些问题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另外呢，咱们再看下面一条，说签了合同还想涨价再卖，当心的赔了房子又赔钱啊。2016年10月份张先生夫妇呢在南京看中了一套二手房，通过中介公司与卖家刘女士签了合同，约定房屋的总价为370万，此后呢张先生夫妇呢分两次付了10万元的定金，几天以后呢他们又转给了刘女士70万，用于呢其还清银行的贷款，办理呢解押手续。那这笔款后期啊将转为房款。按照约定啊，刘女士呢解押以后啊，要协助张先生的夫妇去银行呢申办贷款，但是她并没有协助办贷款，而是提出加价15万。 哦，这个刘女士啊，就是缺少这种契约精神。 对 啊，这房价一涨呢就给人加钱。 嗯， 其实这个题目起的我觉得挺好。 嗯， 就是签了合同你想涨钱，当心赔了房子又赔钱。 是的， 实际上你这就存在很大的这种诉讼风险。 嗯， 如果你给人涨钱，人家买受人不接受，那么到时候人家起诉到法院的话，一人也可以继续要你的房子，第二你这个房屋交易当中你都是有时间的，比如说什么时候做网签呀，什么时候交税呀，什么时候过户啊，它是有时间的，如果你迟延一天的话，都是要有违约金的。 嗯， 所以你当心，你既赔了房子又赔钱。 是的，所以当时 还是要诚实遵守诚实信用契约的原则，违约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是的，这样的社会风气才能够正啊。 对对， 也不能老是以自我为中心打那个小算盘啊。 对，法院也是维护社会的这种正常的交易稳定。遵守这种契约的精神， 是 谁违约了谁要承担责任的。 你像这样的情况下无异于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对，你最后可能钱加不成，你还得给人家违约金，房子还照样卖给人家。 是的，好的，咱们再来看啊，说这个押业主的价抬成交价，黑中介呢赚违规的佣金手段特别多。说近日啊，广州市的房地产中介协会通报了近一个月该协会受理的投诉3宗，其中呢涉及租赁纠纷的2宗，反映呢按揭公司啊制作与买卖合同出售价格不一致这样的网签合同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说是房协提醒消费者啊，要注意房屋交易环节当中容易忽略的问题，注意呢规避风险啊。就是说呢，他们是押业主的价抬成交的价，这样呢中间不有一笔钱吗？这黑中介呢就赚取了这个中间，把这笔钱作为佣金了。 哦，是这样，他就 做两个 租赁当中，比如说业主委托这个中介他来租这个房子，比如说让中介4000块钱往外租吧， 对， 签了一个委托， 嗯， 然后中介呢往外租可能租了5000， 对， 他可能就吃了这1000元差价呢，他先和业主签了一个帮他去转租4000的一个合同，然后呢又和这个承租人呢又签了一个租赁合同，但是他里边吃了1000块钱的差价， 所以就等于是这个买卖合同的出售价格不一致 啊，租赁合同不一致 啊，对， 租赁合同不一致， 租赁合同不一致， 买卖合同是不一样的呢。其实这个呢，单看字面呢，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没听明白。实际上他说的一个什么含义呢？就是公司制作与买卖合同出售价格不一样的网签合同1宗，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阴阳合同，就是买卖双方签的买卖合同是一个价格，网签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价格，结果呢，人一投诉发现是阴阳合同。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种 偷税的一种行为，所以受到了查处。 但是我就不太知道啊，就这种阴阳合同它能过关吗？比如在网上是一个价格，那人家这个卖主肯定看到这个网上的价格吧，他一查能看到吗？ 都能看得到， 都能看到，但是 都能看得到，而且你这个网签价格也都是双方事先都商量好的。 对啊， 中介来帮你。 但本来人家说了，我这是500万卖的，然后网签的时候你卖给别人700万，你这200万哪儿去了？人能看得到啊？ 哦，他不会，网签的只能比成交的那个价格要低， 要低。 成交的比如是500万，他网签的时候可能就是300万、200万。 哦， 他是为了避税嘛？ 为了避税。 网签的那合同他肯定要价格要低啊， 明白？ 低了以后他才能避税。 嗯嗯。 哎，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现在查的比较严了。 嗯嗯。 哎，过去呢，大家做的比较多，主要是纠纷比较少，现在的纠纷比较多，国家也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对这一块呢查处力度呢是比较严了。 嗯 啊，现在你只要一举报，那么现在对这个问题查处的力度都比较大，那么对于中介公司要做这种行政上的处罚，买卖双方呢你也过不了户了。 对， 如果发现你的网签合同和你实际成交的价格不一致，那么得让你重新再撤网签，重新再做。 对，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违规的问题，是违法的。 是，他偷税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了。对，一种违法行为了啊，所以千万不要去做。另外呢，这个没有遗嘱，遗产继承纠纷多啊。那么提起立遗嘱啊，可能很多人呢都觉得那是老了以后或者是临终前的时候干的事儿啊，甚至呢有人会觉得晦气。但是对于后辈来说，因为没有遗嘱，在遗产继承、遗产的继承问题上，却可能会造成亲人反目。那近日呢，27岁的王强啊，为从二叔手中呢要回爷爷留下的房子就受够了气，随着叔侄关系的闹掰啊，要回房子的希望也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当然这是一个例子啊，确实是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呢、好像还没有立遗嘱、写遗嘱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其实我觉得实践当中更是立了遗嘱、立了不规范的遗嘱，纠纷反而会更多。因为你立这个遗嘱有争议，本来呢子女之间可能是不打官司，要么走法定继承，或者你个遗嘱立的没有问题，是个公证遗嘱，咱们就按公证遗嘱来走。一般都这样。但是由于你立这个遗嘱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反而让这些子女之间反目成仇。这个遗嘱到底是有效的是无效的，而引发这种官司， 就弄巧成拙。 实际上更多的是遗嘱没立好而引发继承纠纷多的事件是更多的这种情况。遗嘱没立好。 其实说到这个立遗嘱这个事儿哈，立遗嘱的时候是到这个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去？ 其实遗嘱有这几种形式， 随便写一下就可以了。 一般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还有口头遗嘱，还有录音遗嘱。遗嘱的形式比较多。那么因为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真的一句话两句话咱说不明白。 但总体来讲一定要规范， 一定要规范。 你如果是立了一个不规范的遗嘱呢，还不如不立，是吧？ 昨天遇到一个案件就是这样，我们一个律师代理的一个案件，那个案件判决当中就是老人写了个自书遗嘱没写日期，法院认定无效了，说没有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 好的， 没这个遗嘱呢也打不了官司，咱也走法定继承吧。 真麻烦了。所以呢以后咱们找机会呢说一期这个关于怎么立遗嘱的问题啊。好的，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李松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城市文化范儿。 狗年贺岁，明星商品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率先发声，258元一盒，直接3折，89元一盒，贺岁门槛首次降低，订购2盒额外加送定制版紫砂养生杯一个。 这可不是一般的紫砂杯，采用304不锈钢铸造，表面黑色的钢琴烤漆，内胆是紫砂泥材质。泡茶不易走味，茶叶不易变质，茶汤更加香醇。再加上可旋钮的防漏杯盖，携带方便，装进包里不用担心漏水的问题。而且呢每个紫砂杯都配有礼品手提袋，精致漂亮，送人大气。订购2盒月度装花178块钱，30天的羊奶全面滋补，定制版的杯子拿回家，贺岁福利只为更多朋友来试喝。4007106108，4007106108。 而瑞麟羊奶是中国羊乳之都陕西富平的明星企业，科学规范化的养殖，严格生产链，多年来以出口为主，在广播推荐3年多，在价格上做足了优势，原价是258元一盒，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仅需89，一盒喝上半个月，每天花费5块钱，就是普通奶的花费。那这一次呢，是总部经过特别调研，